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楚子林合上眼前的名册，脸色并不好看。他入萧齐营已有两月之久，而在他入萧齐营的第一日便接到了石将军军令，立时开拔，一路收购马匹，数量越多越好，前往一处边陲小镇安营修身养息。军营虽无战事，但也清闲不下来。楚子林每日一睁眼就忙到天黑，军务杂活层出不穷，还要安排训练马匹，活活地弄出了一身马粪味。甚至营地附近的住民跑丢了一头驴，也要来营里闹上一闹，硬说是给北府军征走了。但是应付这些光杆刁民，就足以让楚子林焦头烂额。他再周到圆滑，十几年来应付的也都是贵胄名流，那些刻意来巡视讨食的流民可不会听他那套。而更加叫他难以忍受的是，另一名姓岑的参军挑开帐幕，对正在清点马匹的楚子林喊道： 楚参军，帐中墨锭不够了，取些来。 一个萧齐营内往往配备了数名参军，职责各不相同，有的入帐议事策划方略，有的安排粮草分管杂物，有的主笔文部举坛善恶等等等等。楚子林出售任命时震惊不已，他一直以为人人都称他一声副将，他早已是名副其实。谁想浮沫散去，他还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厮。而等他抖擞精神，以为自己至少会成为募兵参军时，那昔日拒绝他加入北府军，近日又莫名成了他顶头上司的黑塔大汉鲁大远，竟然安排他去做了管杂物的参事。他曾亲耳听到鲁大远对劝他多多照顾自己的主笔参军道： 是他楚子陵是少将军跟前的红人没错，可他初来乍到，不晓咱们萧齐营的核心军务，让他来指点，不就是瞎子摸象，能摸出个什么道道来？再说他以前也是在少将军身旁做杂物的，从熟悉的事情做起总不会差，等他对萧齐营有个了解了，到时候再往上提也不算迟。 次次都没错，但也是字字恶心人。楚子林咽下满腹怨愤，堆出了一个有些潦草的笑，转身去取墨锭了。一路上不停有下级军官向他请教杂事，不是下次何时征粮，便是巡逻小队抓了一个疑似探子的人要往何处关押。直到他进了存放杂物的军帐，才得了一个短暂的清静。他迅速在一干杂物中取到一方劣质的墨锭后，楚子林甚至不想出去了。他在帐中坐下，扶着脑袋，满耳犹然是楚参军楚参军的询问声。楚子林把脸埋在掌心，无声地骂了一句。楚子林离了石庭云，在这边陲小镇喝风饮沙已整整三月有余。他没有了和公子共享的小厨房，没有了可以每日一换的衣裳，没有了单独的羊皮帐篷，甚至需得和另一名参军用同一顶。在主营和几处主城内培植的心腹更是通通与他断了联系。公子没有交代任何人要对楚子林多加照顾，这也的确是石庭云的心情，行事潇洒，若是婆婆妈妈的交代这个叮嘱那个，反倒与他行事作风不符。但楚子林却在这短短两月间尝到了何谓拜高踩低的滋味。像鲁大远这样本性耿直的人，根本不会顾及公子对他的宠爱，如对待一个平常参军似的对待他。 而有意拍马的人讨好他一阵，发现石庭云并无照拂楚子林的意思，便疑心他是得罪了公子，才会被名声石匠扔到这犄角旮旯里来做苦活，渐渐也疏远了他。好在他带来了那只脖梗带一点灰的信鸽。缓过神来后，楚子林从怀里摸出两张信纸，趴在一堆木箱间取出一根秃头笔继续写信。他与南疆的信绝不能断。 艾莎大人，子林本月未曾修书陈情，在此拜叩请罪。吴宜春将军意外身死，实非吾愿，拜齐。 写到此处，楚子林愤然搁笔，在纸面上烦躁地划了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叉，随即狠狠揉了纸张塞入口中。这个英雄他当得着实憋气。扶绥之战中，他不过是杀了一个想要逃跑的草包将军，在中原这边算不得大功，得了个参军的职位的确算是了不得的恩赏了。可在南疆看来，他们此番一连丢了扶绥、卫陵两座城池，逾万名战力折损，大批粮草直接落入北府军手中。而楚子林在这一战后声名鹊起，仿佛此战功成全在他一人身上一般。更重要的是，此战确实是他一封信寄到南疆去亲手促成的。不是他通风报信，小小扶绥被围就围了，绝不至于搭进去一个卫陵和整整一支运粮军。白纸黑字摆在这里，他楚子林有口也说不清。把整件事梳理下来，倒像是他里应外合，要帮着北府军谋算南疆似的。他以往与南疆合作，自诩有着皇子身份，哪次不是怀着隐隐的掌控全局的优越？现如今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他自己都觉得心虚。每每提笔去信，遣词造句都不自觉矮了一头，自己读来都觉得奴颜卑膝，心中窝火得很。而以往约定的去信不返，更是害得他寝食难安。南疆那边会如何看待自己？他们还会信自己吗？可当时情势急迫，那吴宜春胆小怕事，未尝不会为着活命招出自己来啊！不杀吴宜春，他就得死。楚子林心烦意乱，索性搁下笔，拿起墨锭，起身出了营帐，打算细细遣词，再写一封。他花了近十年光景，好不容易才在南疆人那里博得了信任，不能这样功亏一篑。出了营帐，他恰与鲁大远的副官迎面撞了个正着。楚子林想着心事，只与副官微微一点头，全当打过招呼，旋即错身而去。副官有些吃惊，三月前他初见楚子林时，楚子林分明还是一个颇有义气的青年模样。期间副官对楚子林印象很不坏，他本以为在楚子林这个年纪亲手射杀了一名南疆将军，不说自傲忘形吧，也该是春风得意。但见到楚子林时，副官发现他的神情并不多么欢喜，时时拧着眉，也不爱听别人吹嘘他的功绩，该是个谦逊之人。短短三月，边境的风沙和粗粝的饮食便将楚子林打磨得粗糙起来，让他的口角都生了燎泡。左唇角的泡刚刚干瘪下来，结出了深褐色的血痂，右唇角便又鼓胀了起来，清清亮地绽出了一个新的口疮。他心事重重的，也不爱与人说话，与传闻中的健谈爱笑倒是不很相符。詹远的副官是出了名的软心肠，他摇一摇头想，听说楚参军自小随公子一起长大，怕是从未分别过这样长的时间。况且他吃惯了好米面，住惯了好帐篷，突然落到这鸟不拉屎的边陲，成日里和一帮流民打交道，不习惯也是正常。思及此，他叫住了楚子林。 子林，你过来。 楚子林回过头来，副官把他拉到一边。 不是叫你干活，是好事。上头刚刚传来消息，我们萧七营有仗打了。